锵锵三人行，那天徐老师还给我们提出一个课题，就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都在哭。 嗯， 就是好像很容易明白的事情，对吧？ 嗯， 但是似乎深究起来啊，又觉得找不到一个唯一的答案。 美学上叫有距离的恐惧感，叫 sublime， 崇高，这是个罗马的美学家讲。就是说人，大海、狮子、高山、悬崖，为什么人喜欢在那个上面？这个是危险的。 嗯， 但是它有个栏杆拦着，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崇高。真的，你面对狮子向你扑过来，你没有这个感觉。地震的当时发生的时候，他没有这么一个感觉，哪里来得及哭嘛？他拼命逃。可是我们隔着电视机，我们就会有一个距离，以后人心。我有一个镜头啊，我就不是镜头， 人心都是肉长的。 有不是镜头，其实我没看到镜头，但是只听叙述，我就觉得讲一个母亲，一个小孩在吃奶，你看到没有？ 一 个吃奶，对吧？小孩活着， 对。 把小孩把他搬开，小孩还哭，也就是小孩以为他还在吃奶，母亲已经去掉， 已经。 所以这种场面，这种哺乳，这种人类最本能的这种场面，出现到这种，听到这种时候，哇， 就谁能不掉眼泪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假如那天咱们还讲有个集体无意识哈，就是说，好像从这个角度上觉得呢，我又觉得好像是某种心灵当中的某些东西啊苏醒了。湿润了。 你的意思是干哭太久了？ 干哭很久了，对，很久以来就是一种，比如说凡事都是功利第一，自我第一，是吧？就是习惯于这么一种方式社会生活，觉得甚至我都有一种心如铁石的感觉。 嗯， 老实说，我的反应是比较慢的。 嗯， 因为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并不了解全部的情况。 嗯， 说实在的，还跟同事有两句嘻嘻哈哈，是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情况，电视上看到越来越多的画面， 都是细节而不是全局 啊，都是细节。 你抽象的概念，我刚知道缅甸死掉70000人，他死的比中国，你看你的感觉差很远，对不对？他那个首领啊，2个星期以后才去视察， 对， 嗯， 正好鲜明对照。我跟你讲，都是细节，都是一个一个细节。还有一个细节我怎么也不会忘掉，你们记得吧？一个丈夫把妻子尸体， 那个在英国也很轰动的一个照片，对， 把他带下来，这个细节我久久不能忘却，因为这个细节牵涉太多的人伦的背后的道理了。 嗯， 这个以前这个沈从文写过小说《三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讲其中那个男的爱女的爱到就生前得不到嘛，后来这个女的自杀了，然后他到山洞里去把她挖出来，不做猥亵的事情，铺满了鲜花，睡在他边上，因为这是一个尸体。这次的这个整个画面震撼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尸体，全身就绑在他身上。后来在我看台湾的传媒出来的时候打格子了，给这个尸体打格子。可是我在我们的网上看到没有打格子，没有打格子是不对呀。但是我就是被这个画面所震动的。这个男女夫人做到这么一个地步，就生前是夫妻啊，他死了我还要这么远的路，你想？坐这个车把它下来，哇，这种细节。 不过我想，这种我们刚刚讲这种感情啊，这种感觉，你说心是不是柔软？其实我们的心本来就应该是柔软的， 嗯， 只不过我们过去被僵硬了太久。但这个硬呢，很奇怪，并不是整颗心都硬。比如说过去几年，我们对很多东西是柔软的，我们对钱很柔软，我们对色很柔软，可能就是有不容易抵挡某些诱惑，但是对某些东西，我们又变得很坚硬。那么，所以我们的心呢，其实应该讲不，它不是一个僵硬那么简单，它还是对某些的方向我们不敏感了。为什么不敏感呢？其实这跟过去几十年来啊，我觉得我们某种的宣传教育可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啊，过去几年，中国人是一种特别难感动的人，就他们本能的会觉得所有感动他的东西都是想煽情。都是骗人的，都是虚伪的。 我就是这个殉葬品，不是怀，不是殉葬品， 怀疑论， 一个怀疑论者。因为我是从小生活在，比如说1976年的那个环境下长大的哈，导致我对所有的宣传教育啊，有深深的怀疑，不可知，不感兴趣。但是我就说这次就人道嘛，这个人呐、啊，人间这个真的东西。哎呀，我就发现 人间正道， 你知道，我是那天文道讲，就说这个事情，他说会永远的改变中国，这我不知道了啊。但是 我跟你说，我确实由此有了一个梦想。 嗯， 一个什么梦想呢？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对，我有一个什么梦想？我看到这次大家不再那么互相埋怨、互相恨，然后我们都能够团结在一起啊，能够一起为一起在同一个时间为了一件事悲哀，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我就有理由去幻想将来我们彼此之间会更加友善。 嗯， 我们会更多的原谅对方，宽容对方，甚至于说。就是夫妻离婚，对吧？我们买卖不成，我们婚姻不成仁义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尽量能留一份好意，而不是厮打的，就是那种变仇 也变恨。我觉得应该这么， 就我有这样的一种梦想，会不会我们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很？ 我倒没这么乐观，我还是从另一方面想，我觉得假如发生战争就是这样。我突然想象到，如果中国现在出，这是国力的显示。我的想法可能还是比较冷。可能还是比较悲观，我觉得这是国，我以前觉得你那个美国大楼死几千人呢、啊，吵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非洲死掉几十万，没什么人关心，国力啊，中国现在死这些人出这么个灾祸，因为国力强啊，所以事情就变得很大。 这次也是说嘛，说是中国的这个，我看他的外电评论，就中国社会的动员力。这个也是很惊人的。 你现在设想一下，假如有一个什么事情，西藏啊、台湾啊，或者随便什么一个事情，人家现在就会在想，这个国家假如动员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其实我倒是从这个角度，你想的那个是真美好。要是通过这个事情，人心都变软了。 对，我觉得那个倒未必吧，因为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社会动物，在发生非常时期危难的时候，它的社会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这是本能，它会自我修复。就比如说，你有没有看到蚂蚁？蚂蚁窝被水淹的时候，你见过是什么样子吧？ 嗯， 这蚂蚁啊，有的蚂蚁它会一大团围成一个球，会闹到这么大，黑的浮在水上， 它也是为了生存 抱团了， 抱团。但是呢，它肯定最外层那一圈肯定要死的， 啊， 对不对？最外层那圈是在牺牲自己的。他是为了让整个群， 如果我们理性替他分析，就是说他上去的时候，他期望还有蚂蚁再来外面， 嗯， 那么他才会活， 嗯， 要不然也有一种就是看到蚂蚁会搭桥的，也遇到险境，对不对？蚂蚁串成桥， 嗯， 在底下那个是很容易掉下去的，但是他就会主动的、很自动的、本能的搭成这个桥，让别的蚂蚁踩着他背过。 所以说呀， 社会动物是有利他的，或者牺牲自己的 这 种本能的、 这个、啊，这个舍生。为人，那天就是有一个电影编剧啊，来做这个节目，他就说中国电影就应该拍这样的电影啊。他说你注意到人们会为什么哭？还是你提这个问题，为什么哭啊？我们这个好像心里头啊是有一个情义结的，我们一见到有很多人不顾自己去救别人，我们就会哭。这你知道吗？你好多人就是舍生忘死的冲上去救人的时候。就容易哭， 那是在徐老师讲那是崇高的品德嘛，崇高也可以应用 在，崇高这个字就是这里 应用在这个品德上。 崇高， 其实你看好莱坞电影啊，比如史皮尔伯格最擅长煽情嘛，他很多煽情也就是拍的是这种东西。那过去曾经就有影评人说，比较中国的商业大片、美国商业大片，就中国商业大片不晓得是不喜欢讲这种的。为什么中国？比如说以前你看老谋他们拍那种英雄啊什么。你就觉得没有这种感人的东西， 就是帝王争斗， 对，勾心斗角、 反过来你仔细想想，美国的大片啊都是这种灾害的模拟，他老是一个外星的来进攻地球了，然后美国人替地球受难，然后所有人在这个灾难漫面前团结起来，然后都是由这些感人的小细节所组成。 对，没错， 就是。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反映什么？就过去我们中国社会啊，真的就像你说硬了，硬了之后呢，你可能以前我们很多导演他觉得我拍这个。中国人不爱看拍那种牺牲自己的英雄故事、中国人还听得少吗？对不对？我拍这个人家不爱看， 一定要弄个女儿害父亲的 电影。那咱们现在就来看一段真实的电影吧。嗯， 就好好活下去，好。 这次我觉得这个人同此心的范围啊，不光一个中国， 嗯， 这次就是打破国界了， 对， 全世界， 对， 多少救援队，你看他们还说俄罗斯的救援队怎么怎么多么干嘛，嗯、好像文道队 俄罗斯救援队救出一个人， 啊，对，做得很好，就像那天我不是说嘛，说美国人是很快就开始有反应了嘛， 嗯， 那我看到这些美国老百姓还骂布什嘛，借、嗯、着这事儿、 啊， 骂布什什么呢？就说布什捐钱捐的太少，他们觉得作为美国人很丢脸， 嗯、 所以你一天在伊拉克花那么多钱，给了帮中国人怎么帮的那么少怎么的？然后呢，我特别关注，就比如说这回大家都看到了吧，中央台也播了那整个片段，就是日本的救援队， 对、 嗯、他们虽然没救到人， 没救到， 但是呢找到一些遗体、 嗯。 那么找到遗体出来之后，我觉得他是真的是不是这专业训练也包括在这个东西在里头，就是迅速的，就先拿一块布把这个遗体的脸先盖住， 对遗体的尊重。 然后呢，跟着呢放到一边去的时候，是两边列两队，然后这个小队长站在中间。然后发号施令，大家就默哀致敬啊、哦，那很感动。 我们平常常常嘲笑他们这种集体，他们出来的旅游团呐、 啊，对， 常常一排排的。 我们 以前嘲笑他们，但是他们这个是在文化里成习惯。反过来呢，这个倒是值得借鉴，就对死者这个，我们呢是急着救人， 嗯， 有点乱，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这个你想， 是对， 你知道他们挖了几十个小时啊，你拍的只是几分钟啊。一个人期待了几十个小时以后，一个人出来以后，但是乱是有点乱，但是最最感人的还是说出来了以后，我记得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出来以后他这个去了嘛， 嗯， 然后那个救援的人对着他呼吸以后不行，然后就他也没哭，就拍手，都顶到最后了， 陈坚嘛， 都顶到最后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陈坚嘛， 就这个陈坚、 这 个、 这种细节的 是那个记者就说他太傻了吧，说你都坚持过来，但是我正是说想讲讲这个陈坚，就咱们讲啊，这个哭啊，哀悼啊，其实呢，我刚才啊，我也有一种，算不一定正确啊，不合时宜的一种想法吧，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开始笑？就是 泪尽则喜， 就是你知道人类的这个处境，我们在大自然面前，你说那天我跟那个最早进入汶川那个武警的那个参谋，我问他，我说你什么感觉，他大自然这个力量太伟大了，就是说你他们看到一路这个地理地貌都变形了， 嗯， 你说他们就那么跑过去，他说但是唯一能显示出我们人的是我们可以不惜一切去救人，对吧，但是这样的大灾难面前，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还讲中国是一个灾难频仍的国家，历史上自然灾害 灾不断， 包括这个战乱啊，多灾多难呢、啊、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可以对这种不可回避的命运和天灾甚至不可预测的这种灾难，我们可以哭，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有一种选择，我们也可以笑，笑也是力量，因为活着的人总要活下去啊，总要活下去，就是我们怀念他们，但是人类的这种在这种处境面前，我觉得是不是， 对，我这几天还老跟人说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伊朗，我很喜欢那个导演基亚努斯达米、拍过一部戏，很巧合就讲地震，春风吹又生，这个中文翻译叫什么叫春风，就是灾后嘛，他拍这些伊朗人啊，那是个有一个那个片段是个纪录片段，他拍什么，那些伊朗地震的很厉害，也是7点多级，死了一堆人，一堆人逃难出来，到了一个旷野山谷搭帐篷。那搭帐篷呢？你就看那伊朗人奇怪，搭帐篷你就好好搭帐篷，怎么还竖着电视天线？ 嗯， 不晓得想搞什么。后来发现是怎么回事？那边一开电视机，世界杯了，世界杯开始，正好那时候一堆人欢天喜地的涌过去。这个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即使大灾当前，大难临头，在这种时刻。人作为人的尊严体现在我仍然有我的身躯， 哎， 我喜欢的东西我照样喜欢， 我有这样 的，世界杯还是很重要， 我有这样的感觉， 我有烟照样抽， 对，就是我们是很悲痛，对吧，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就像我前一阵我讲这个林肯总统，美国那个林肯总统，他讲过的这个名言，他就说在这个灾难这么多的世界上，我们有时候遭受的这个痛苦啊，简直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他说只有时间才能让我们得到完全的慰藉，没有别的办法。他说：“但是，作为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我要请你记住一个铁铮铮的事实，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事实，就是不管你受的打击怎样沉重，时间过去，你一定会再度快乐起来。”他说：“记住这个事实， 不一定会消除你现在的痛苦，但是会减缓你现在的哀伤，帮助你重新能够健康站起来继续生活下去。因为我跟你说，人生充满了苦难，对吧？这个但是你比如我为什么就讲陈坚呢，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在什么心情下说的这个话啊。当时碰上记者在那儿，他在里头三天三夜埋了，你知道吗？消防官兵包括我们的记者一起都挖，就在那儿拍，留下最后的遗言嘛。当时我们记者正在拿手机做报道，挖了八个多个小时把他挖出来了，挖出来就请他说了一段话，救出来了嘛。然后抬到河滩边的时候 断气了。 但是你知道他在被压着的时候，他说的这个话呀，让我为什么就是很感触。他就说，我呀就数数，我呀一定得活下去。他说我甚至他救出来的时候，这下我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老婆怀孕了，说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看不见父亲，你知道吗？而且他说了一句话，我认为都，我不知道，但我都认为表现出他的某种幽默感。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世界上第一个被三块水泥预制板压着的人。 就人到了终点了，自己还并不知道的，对不对？ 最后是确实还是死了，但是我就说这个过程就象征着，好像是个我们人类啊，在这个不可测的命运和灾害面前，我们的尊严或者说你的坚强在哪儿？就像海明威的那个老人与海嘛，对，就是说你可以打倒我，但是我不会失败，我有我的这种东西。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哀伤，我们哭，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开始。 对，我觉得在过一段日子之后，特别是灾区的人啊，他特别需要。其实我刚刚讲伊朗那个故事，就说他不只是欢乐，而且是他回到生活的正轨。就如果没地震发生，你看不看世界杯？看啊！那现在地震发生了，你就不看了吗？还要看？ 雄起！ 对，没错。 大家就为什么就喊出这口号？ 对，就我觉得四川这些人，他一定要尽快回到他的正常的生活。 英文讲 tough。 对， 就中国人 他回到正常状态。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灾难当中生存下去啊！这就是人类的这个坚强啊，你说是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还记得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就是拍非洲，好像卢旺达一些小孩在难民营里头，然后都断了腿的了。那他已经是灾后，所以都装上义肢。那个纪录片拍什么呢？就拍一群小孩，嘻嘻哈哈，很快乐，在地上断了腿的、截了肢的，就每个人还撑着拐杖在踢足球。 可是你看他们笑，你会不会你笑得出吗？ 我笑得出来，而且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正好就颠覆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一讲那种非洲啊，经过战乱的国家人产，我们心里面想象出来就是一个乌烟绕着一个大肚子的小孩到处飞，那小孩总是一个无助的眼神望着镜头。然后是第一回我看到他们在笑，他们在玩，他们玩得很快乐很开心。人本来都 你说所以这是死的尊严。所以我就想起这个毛主席以前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现在发现很多例子是生的平凡死的尊严。王元化先生最近去世了，他还可以活一阵的，但是他拒绝插管子再做一些手术，他说这会破坏他的形象。他说我就这么去了。他说这次有一个人死的情况我是久久难忘，对不起，就我还再讲一下，一个女的老师，人家挖出来的时候她尸体已经不全，她的脚啊要到别的地方才能找回来，但她上身头什么全的，然后就看到她两个手帮着手下面保护两个小孩， 就是， 而且就是说他死的姿态是这么一个姿态，这是一个老师的一个形象，我就脑子里就一直 老师。 所以我说你说我不懂什么叫人道主义，但是你比如说我看到就是生命，你看最初三十多个小时抢救出来，到最后160个小时，就超出了这个生理极限的这个抢救出来，你想到最后也许抢救出来这个人还是死了，但是我们觉得特别悲哀，觉得特别惨痛，可是实际上这也是生命啊，他这个生命的坚强，他怎么是在压在这个底下，他一直这样等待救援， 他在160小时还在跟你通话， 对，他怀着希望，他等待救援。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不也是这一种人类的一种、 啊、甚至还说得出那句有点幽默的话， 对、嗯、也是一种人类生命力的一种 赞歌、哦、第一个什么 被三层这个预制水泥板压着的人， 所以就很为什么说要四川坚强，为什么大家说四川雄起的这个默哀完了我四川加油，人最后还得靠一口气呀、啊、对吧，多惨的天灾大祸我们都得更好的活下去才对得起那些遭难的人，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对 你们呢永远沉浸在 对 这个里面， 因为我老说嘛，就是那些人啊从某个角度看其实他们没有死，只要你还记得他们总有影响过你他身边的人的东西，比如说我就会觉得有的我的老师如果去世他还活在我的身上，因为他教给我的东西就在我身上， 叫那些学生在